五。小美，你喜欢看画报，对不对？ 对，画报好看。 我也喜欢看。我看看你的，好不好？ 好。你没有钱买吗？ 我没有美国钱。 我有，我给你。 谢谢。小美，你喜欢看画报，对不对？ 对，画报好看。 我也喜欢看。我看看你的，好不好？ 好。你没有钱买吗？ 我没有美国钱。 我有，我给你。 谢谢。